各位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呢，是大家所认识的一段，是讲到呢加利利的加拿以水变酒的神迹。那为什么叫做加利利的加拿呢？因为圣经原来呢是有超过一个的加拿，所以呢特别指这个的时候呢，就要指明呢是在加利利的加拿那处行。那么耶稣呢和他的门徒都一起被邀请去，其实耶稣呢啱啱事呢先至呢是选召了十二个门徒。咁你话哇，喺人哋请你一个都冇话合乎统请，你就连呢你嗰啲职员啊、学生啊全部带晒去，好唔好家咁。咁而家就唔系几好啦。咁但係当时呢要讲热闹嘛，所以当时呢种情景呢就係合理㗎喎。咁而且呢就係耶稣嘅母亲呢应该是整个婚宴里面呢就负责安排一切。咁所以呢连酒用尽了呢件事呢都同佢有关系㗎喎。咁我哋知道呢喺呢件事嘅里面呢咁係有关一个嘅婚礼。咁其实结婚呢可以话呢係人生呢最重要嘅事情。咁而婚礼呢係人生里面呢最嚴肅的一個時刻。咁而而家呢一個係一個婚宴，婚宴呢都係人生裏面呢最快樂嘅一個宴會。咁而喺呢一個婚宴裏面呢，酒呢可以話係筵席裏面呢最唔可以缺少嘅一個元素。咁但係而家嘅問題係乜呢？就係酒用盡了，即係話呢所有快乐寄望晒喺有酒冇酒有好酒，但系而家呢酒用尽了，呢个成为咗当时一个最重要、最严肃、最快乐时候嘅一个问题。咁啊，其实咧喺我哋人生里边，我哋都经历过咧有尽嘅一个时候。喂，你都几多钱噶？哎呀，弊啦，钱用尽了。哇！你真係有跑不完嘅氣力啊！哎呀，唔好講啦，啱啱先氣力都跑盡了。咁啊，我哋好多時喺人生裏面，明明係本來係好有條件嚇，好有咧嗰個嘅足夠嘅一切嘅成果，但係當我哋嚟到一個盡嘅時候咧，人都冇再有辦法嘅時候，點算呢？而家佢哋正係面對緊一個問題。在一个咁开心的日子，竟然酒用尽了。但是呢在酒用尽了这个过程里面，耶稣就在这个筵席当中。到底耶稣可以在这个酒用尽了的时候，耶稣做了什么事呢？环绕住这一句酒用尽了，我们发现呢这段经文里面有七个的人物。到底这七个人物在酒用尽了的里面，他成为了一个什么的角色呢？首先我们来看第三节，请读。酒用尽了，耶稣的母亲对他说，他们没有酒了。酒用尽了，耶稣的母亲对他说，这个他指谁？那就指耶稣咯。今天他说给耶稣什么啊？这样他说他们没有酒了。天主教就很注重玛利亚，为什么？玛利亚是耶稣的妈妈，所以如果你祈祷耶稣都不太听，你就跟他妈妈说，妈妈会跟他说，儿子啊，人家都祈祷这么久了，听下吧，妈你说怎样就怎样。所以天主教就很注重那个玛利亚。最近有一个天主教的年轻人一直跟我有机会跟我讨论到有关信仰。他说其实我们跟你们一样啫。我说不要说一样，好像。不过呢我们有的东西有些呢是唯一，你就多了一些东西。什么意思啊？样我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，唯一的真理，唯一的生命。那你们呢？你又多了一个教皇。你又多了个玛利亚，明明上天堂耶稣搞定了，你又多了个炼狱， 咁啊，所以咧，當你多咗呢啲嘢嘅時候，咁就唔啱啦嘛。咁佢有咩唔啱啫？嚇！你如果你入到門咁，你揸住張卡，張卡上面寫住2017，咁你一嘟，咁你咪入。咁你嗰張卡咧咁，你嗰張卡叫2017 ABC。嘿，其實你有2017，我都有2017啫。咁我話你又拎下你2017 ABC 嗰張去嘟下啦。咦？點解嘟嘅都唔入嘅？你有2017，我都有喎、不過你多咗啲嘢，使到要入去嗰個密碼咧都唔啱，咁咪入唔到。咁所以當我哋祈禱，唯一嘅對象就係神自己。咁你又多咗個瑪利亞，咁啊嘟極都唔得，係咪啊？咁而家咧，瑪利亞唔係話喂阿仔，而家點啊？佢哋冇走喎、你幫下佢啦咁。佢唔係喎。佢淨係將佢哋嘅問題點咧話咗俾耶穌知，佢連一點吩咐耶穌基督要做乜嘢咧都沒有。所以我哋話咧喺呢件事嘅裏邊，咁我哋知道咧耶穌基督嘅媽媽喺地上，瑪利亞，佢係扮一個乜嘢嘅角色咧？佢係扮一個問題發現嘅乜嘢？唔係話吩咐者喎，係。轉告者，即是說他了解到有問題的時候，他就將這個問題原原本本話了給耶穌基督知道。那麼其實呢，整個問題走用盡了，都是因為有人將那個問題發現之後話給耶穌基督知道。那麼有時我們基督徒的人生呢，都遇著很多的問題，那麼不單止自己有問題啦，咁啊，弟兄姊妹又有問題噃，咁啊，唔單止弟兄姊妹有問題，教會都有問題喎。咁當我哋發現有問題嘅時候，咁你會點啊？哎呀，我就做問題發現嘅是非者咯嚇。哎呀，邊個又唔中意邊個啦咁樣？哎呀，嗰、那個事又咁樣啊？你話幾弊咧咁？我哋好多時咧，一發現問題嘅時候，就將個小問題啊化成中問題。中問題就化成大的問題，但是瑪利亞呢，她不是的。當她體會到有問題存在的時候，她就作為一個轉告者，就將那個問題話給耶穌基督知道。當她轉告了之後，她就很清楚，也都相信耶穌基督是會將這件事搞得掂。哎呀，所以弟兄姊妹，點解神讓你發現到嗰個問題呢？神叫你發現到嗰個問題，其他人都睇唔到，唔係叫你將嗰個小問題化成大嘅問題，那係讓你睇見呢個問題，透過祈禱轉告俾耶穌基督知道，讓耶穌基督。因着我哋向佢转过嘅时候咧，佢能够将呢件嘅事搞得掂。哎呀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哋发现问题嘅时候，耶稣基督系我哋首先要同佢报告，甚至转告嘅嗰一个。咁啊，另外第二咧，咁我哋再留意啦。咁啊，当时咧，耶稣嘅母亲玛利亚就对佣人说啦，说乜嘢咧？咁我哋一齐读第五节吓，他。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作什么。好了，他母亲对谁说啊？对佣人说，这个佣人呢，你看回英文圣经是众数不止一个，他就对众佣人说，他说给你们听什么都好，你就做什么啦，这样。其实耶稣的妈妈又不是结婚那个，又不是结婚的奶奶老爷，为什么他可以吩咐那些佣人呢？那应该呢，那个行政工作或者他很熟悉的家人，我们不要现在，我招呼客人，你帮我搞定其他事情。于是呢，这个做妈妈的玛利亚呢，他就看见了没走了，这样。于是他首先告诉耶稣知道，然后耶稣都没有说什么，然后怎样，他就对佣人说，如果耶稣跟你们说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了。那你说，当那些佣人听见耶稣说母亲说这句话，他们有什么反应？ 聖經跟住就話，耶穌就對佣人說，把缸倒滿了酒，他們就倒滿了，直到乜嘢？直到缸口。咁意思呢，就耶穌吩咐，嗱，出面見唔見到啊？見到見到，嗰啲預備洗腳嘅水，嗱，預備洗腳水嚇，你千祈唔好話，哇，喺揾啲洗腳水變上等酒啊，勁啊勁啊勁啊咁樣，唔係，嗰啲都係清水，預備洗腳，不過唔再洗腳啦，將嗰啲水倒滿咗呢度啲缸啊，咁有幾多缸啊？六口缸，全部倒滿。咁嗰啲用人咧，可能係拗曬頭喂，咁倒滿做乜啫？嚇、啊，咁嗰度有水，咪用嗰啲水，咪拎出去，或者嗰啲水點樣用咪得咯？點解要用嗰啲水倒滿佢咧？咁樣啊，瑪利亞同我哋講，佢吩咐我哋乜嘢就作乜嘢得啦。咁樣，咁然後咧倒滿咗之後，咁又點啊？佢就叫佢拎嗰啲水俾嗰個管筵席嘅飲喎。哇，耶穌！乜咁大整蠱啊？嚇！你嗰啲明明係 H2O 嚟嘅噃，嚇！揾啲 H2O 俾嗰個人飲，咁即係叫我炒梗魷魚㗎啦咁樣。但係呢啲用人有咩分？有乜嘢嘅？有乜嘢嘅反應咧？佢哋就照耶穌嘅説話去做。所以耶穌又説：現在可以啊！呢、這個字咧，我又讀繞字嚇，有啲人用個滔字嘅嚇。咁啊，繞出去。送給管筵席，他們就送了去。所以在整個過程裏面，為什麼酒用盡了這個問題會到時解決了呢？嘿，耶穌在這裡嘛，除了耶穌這個角色之外，還有什麼呢？就是那班的用人。原來這班的用人是什麼呢？這班是一班完全信服的道恩者，就是說那個恩典咩人有恩呢？首先呢，飲酒嗰啲人有恩啦，飲到咁好嘅酒。第二呢，那個新郎哥有恩啦，點解呀？哎呀，都唔使揞錢出嚟就有咁好嘅酒咯。所以點解會導致呢啲人會領受到主嘅恩典呢？就是因為耶穌嘅恩典拎俾佢哋囉咁樣。但你呢個過程裏面，原來有一班嘅人就係呢班用人，就是因為他們絕對信服耶穌基督的吩咐，結果怎樣？結果這個恩典就由耶穌那處遞到去給其他人可以擁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神要向很多屬於祂的兒女施恩的時候，我們可能就是這個中間人，我們可能就是這些用人。神為什麼祂的恩典會能夠去到那些人呢？原來就是有一些的人完全信服耶穌基督的吩咐，結果怎樣？神的恩典透過你和我就遞到去其他人。有一次呢，有個宣教士呢就去一個民族那處呢，就幫他們翻譯聖經。今天翻譯聖經的時候呢，哎呀死了，這個字不懂翻添，那就真的他們沒有語言，你要幫他們創造一種語言，然後再將那種語言來到翻譯聖經呢，真是挺艱難的。那有些字呢，他們都沒有用，沒有用的時候你都作不到個字出來、啊、那有一次呢，他翻譯到信服這兩個字呢，站在那處不懂翻，不懂翻那又怎樣？不懂翻就放下先翻其他，遲些呢再知道怎麼翻，再走回轉頭翻這樣。點知有一日咧，當佢走出村子嘅外邊，咁啊睇見咧有個人就同一個土人傾偈，佢就指住嗰個土人嗰只狗，就同佢講啦：，哇！你只狗啊，周身都係耳仔嘅咁樣。哇！周身都係耳仔，狗有幾多隻耳仔啊？我睇嚟睇去都係得兩隻嘅啫嚇，全身都係耳仔嘅狗真係未見過。哇！於是呢個宣教士都覺得奇怪，全身都係耳仔嘅狗，睇睇先入。點知佢唔睇又自開，一睇嗰只狗有幾多嘅耳仔啊？又係兩隻。咁點解你會話佢全身都係耳仔呢？佢明明就係兩隻。咁啊，於是嗰個土人就解釋、解釋、解釋、解釋。佢就話：我明白啦，明白乜嘢？原來全身都係耳仔，即係咩啊？ 即係信服咯，係咪啊？即係你知道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嚇，成日中意扭開個麗的呼聲啊嘛嚇，一扭開個電視，你阿媽就同佢快啲做功課啊，做完功課先至麗的呼聲啊咁樣。咁啊，但係嗰個節目你好想睇落去，阿媽話唔準，咁於是你點啊？於是你就拎住兩隻手，揞住兩個耳仔，我唔聽，我唔聽，我唔聽，我唔聽。咁當你揞住兩個耳仔唔聽嘅時候，咁咪咧，咁即係唔順服咯，係咪啊？咁啊，但係如果你周身都係耳仔，我唔聽，我唔聽，我唔聽，我唔聽，我唔聽，點揞法都要聽，即係咩啊？即係順服啦，係咪啊？所以你揞住隻耳仔就唔聽唔順服，周身都係耳仔冇得揞，一定要聽落去。哦，原來即係順服。我哋對神要全身都係耳仔啊！呢、這個宣教士咧，結果翻譯成本聖經。全身都是耳仔对神啊！原来这个就是信服，是不是、神要用一些全身都是耳仔，不可以不听，一定要听，绝对信服，神才可以透过你将他的恩典传递给其他人。当我们还在香港的时候，小时候去看医生，现在可能不是这样的世界了。咁嗰個做醫生嗰個咧，又執埋藥俾你嘅喎嚇。咁啊喺呢頭睇完醫生，佢就走去隔離嗰間房。咁你打開個房門咧，哇，好多一樽一樽膠桶，全部都係藥水。咁嗰度咧有好多櫃桶就係藥丸，係咪啊？咁啊點俾藥水？點俾藥丸你咧？咁又有一張紙仔黐咗喺，即係而家用膠袋啦嚇，黐咗喺嗰個藥水樽嗰處。又或者有個紙袋上面就寫住你要怎樣服藥啊，咁樣怎樣服藥呢？咁啊，佢叫做幾多服藥嘅喎？一日點啊？服三次嚇，每服每一次服三粒嚇啊！嗰、那個服字好得意，幾多服藥服幾多粒？你話我唔服啊？唔服即係唔食嚇。我唔服嘅話咧，冇得好嘅喎，我服我服我服。當你話我服咁樣，三粒係嘛？食三粒咁樣，食服幾多次啊？一日三次，一日服三次，每服三粒，我服。咁啊，三日你就好翻啦。你話我唔服嚇，係都唔食，咁結果你個病咪一路喺嗰度咯嚇，結果病入膏肓咪翻天家咯，係咪啊？所以咧，原來我哋如果唔服嘅話咧。那件事就沒得搞，如果我們肯服的話，那件事就迎刃而解，那個問題，那個病都沒有了。所以我們在神的面前要作一個完全信服，如果我們肯這樣做，神很多時候會透過你怎樣將祂的恩典遞過給其他人。這個是第二個這段聖經的人物。第三個人物咧，我哋睇二章九節嚇，請讀啊！管筵席的嘗了那水變的酒，並不知道是哪裡來的，只有舀水的用人知道。管筵席的便叫新娘來。咁呢處咧，第三個咧就是、一個叫管筵席嘅人。這個管筵席嘅人，你話佢識唔識嘢咧？係識嘢嘅喎，人人都將嚇。最好的酒先俾人喝，最後啦，佢哋飲到醉醺醺，你先要飲啲普通酒，咁人哋都唔知道上唔上等啦嘛。你而家調轉咗都有嘅，你識唔識嘢噶咁樣？話呢個管筵席嘅人咧識嘢嘅喎，嘗個酒，知道而家係 A 級、B 級定 C 級嚇，佢知嘅喎。但係我哋發現到呢個管筵席，雖然佢係識嘢有知識。但是原來對於神所做的事他不知道的，誰知道、那個經歷過看著耶穌吩咐的那些用人之道，但是這個管筵席的你以為他什麼都知道嗎、他不是的，他是有些知識，他不是完全什麼都知道、所以呢當我們有時傳福音，哇這個很難啊，我用盡曬我啲法寶啊！我喺主學上嘅堂啊，初信操就個人報道訓練，全部有嘅子彈都用盡了， 都冇辦法叫佢信耶穌喎。有冇試過啊？有噶。有時候我哋見到啲好有理性嚇、啊，其實係好似好有理性嚇、啊。我哋見到啲好有知識，但係你話佢好有知識咩？好可能佢對於咩科學啊、啊天文啊、物理啊、啊生物啊，佢識。但是对于神的作为，对于这个宇宙的来源，对于整个世界的第一因生命的起源，他不一定知道的，是不是？记得在我教会一个长老，这个长老呢，他未曾信耶稣之前呢，很理性，很多基督徒呢，千方百计用尽了他们的百宝向他传福音，向极全极，佢都唔肯信。咁就係有一日，佢自己坐喺个树谂下，啊咁样，其实都应该有一位神嘅咁样。咁佢开始自己了解了解了解，结果咧，佢系自己吓、啊、去寻求以致信耶稣。其他用尽晒所有八宝都叫佢信唔到嘅时候，结果点啊？呢、这个本来好似好有智慧。你哋乜嘢問題，佢全部答曬，搞到你啲基督徒咧都唔知點樣好。但係到頭來，對於神嘅作為，如果唔係神親自向佢開恩，佢自己點樣諗法都一樣諗唔到結果。誒、哎，呢、這個人就係啦。雖然佢有知識啊，但係作為酒用盡了，點解到頭來又會有上好酒咧？佢完全唔了解，係咪啊？咁啊，於是咧，第四個人物咧就對他說：人都是先擺上好酒，等客喝醉喝足了，才擺上好酒的。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。請問呢句説話邊個講啊？咁、那個管筵席嘅講啦嚇。管筵席嘅同邊個講咧？新郎哥講。咁你話啦，當新郎哥俾個管筵席嘅同佢講呢句説話，人都是先擺上好酒，等客喝足了才擺上次好的。嚇係咩？哦，我唔知哦咁樣。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，嚇係咩？唔係我擺嘅喎，我唔知哦咁樣。啊，好多時咧，你同人講嘢，好多人都話我唔知哦嚇、啊。有冇試過講過呢句説話？呢、這、一個新郎哥就係我唔知哦咁樣。其實呢，雖然他不知道，但是在整件事裏面呢，他是最獲到益處的一個。所以我們說這個新郎哥呢，是一個莫名其妙的什麼蒙恩者。哎呀，上好酒很貴的，什麼 XO、啊、這樣，他不用揞錢出來就有上好的酒，他不用失禮，喂，我走了，你哋都冇酒飲嘅，可能啲賓客不歡而散。但係而家冇喎，啲人客飲得好開心喎、哦，越飲越開心喎、哦，因為你擺最好嘅酒擺到而家。呢、這個新郎哥都唔知點解，但係佢就喺嗰個恩典裏邊蒙咗神嘅祝福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其實好多時咧，我哋都喺一啲神保守底下蒙恩，我哋都唔知哦咁樣。就已經過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舊約聖經呢，有一卷的書叫做以斯帖記，讀過沒有？讀過以斯帖記嗎？以斯帖記裡面講什麼故事啊？講一個故事而已，就講到有一個叫以斯帖，他 uncle 叫做、啊、抹底改、啊、然後呢，在個皇帝面前，皇帝就聽到一個人叫做，不是叫乃曼，叫哈曼，就陷害那些以色列人，要殺曬佢哋全族。咁但係抹底改知道，就話俾佢嗰個嘅啊兒生女定侄女聽啦嚇。咁、啊、以斯帖咧就揾到個機會，就同皇帝講啦咁樣。咁結果咧，整件事裏邊咧，啲以色列人咧，其實佢哋全部都唔知道原來背後有個危機嘅。整件事裏邊過咗個危機，都唔知道自己過咗嘅喎。咁邊個保守住佢啊？你話咧？誰保守他？抹底改？不是，當然是神保守他了。但是奇怪就奇怪，就整卷書你去找《以斯帖記》裡面一個神字都沒有， 你找个神字出来，神保守你贪，有没有这句？没有，一个神字都没有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将这卷书给他一个主题，叫做神默然的保守。神在他整个保守行程过程里面，一粒声都没有讲，什么指示都没有，但是神就在整件事里面做他最奇妙保守施恩的工作。哎呀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啦，是不是？我们自己，哎呀，那为什么没事的？今天没事，神都不知道在背后做了多少事了，是不是？好像你在香港行街，行行啊，停下，哎，为什么叫我停下？哇，成支衣裳足，由天而降，一插插插在前面，再行多一步呢，成串鱼蛋穿了，是不是？哇，是咁危险嘅，哎，我好彩呀，咁哇你好彩，哎，我食过夜粥跳咗后面一步啫，咁样神默然保守紧你唔知呀，你係一个唔知点解呀莫名其妙嘅咩呀嘅蒙恩者。我以前呢牧会嘅时候，你知呢嚟到加拿大好多见证，来来去去都係环绕一系病呀，一系就交通意外唔死得㗎嘛，係咪呀？哇！所以好多弟兄姊妹咧，成日揸车惊心动魄。有一个姊妹揸车，揸揸下咧，瞌眼瞓喎。瞌眼瞓嘅时候咧，成架车摄咗落去个货柜车底吓，咁啊摄咗落去点啊？成个车顶，成个批走咗，成个批走咗咧，佢个人冇事喎。因為他啱啱瞌緊眼瞓，一瞌咁就打斜，批嘅時候咧就批唔到個頭。如果佢冇瞌眼瞓咧，砰咁樣成個頭都冇曬。咁佢一瞌咁啊，成個車頂批咗。哇！個老公話：，哇！你咁大命嘅咁，誒，去翻咩車廠度同你攞翻啲嘢先啦咁。個老公喺邊度啊？喺個車頭嗰度，誒攞，已經困到個玻璃損咗隻手。但是他整个人块面连一点损伤都没有，你说这么奇妙的，为什么？不知道哦，莫名其妙，神保守住你不知道吗？是不是？有另外一次呢，都是揸车的了，我教会一个执事，平时都是他揸，啊，太太当然坐隔离了，攰得滞，你揸，这样，哇，个太太好緊張噶嘛，啊 ，OK， 我揸啦，我揸，睇地圖啊咁樣。咁啊，你知道佢啲弟兄揸車好夠技術噶嘛？去到斑馬線之前，就喺斑馬線前邊唔夠兩寸位停低。咁姊妹就保守啲啦，半個車位到就停噶啦嘛，係咪啊？一停喺度，停前啲啦，哎呀，唔好啦啩，停咗就算啦，好啦好啦，算啦咁樣。哇，就睇見一架車迎面咁轉下轉下撞緊埋嚟喎。两公婆大声就大叫：猪啊！救我！咁嗰个车咧就 at 咗喺佢前边，嗰个老公落去睇一睇，摄一只手指位里边都唔够。于是老公同个太太：以后都系你揸车啦吓！如果我揸车已经向前行多半个车位，都翻咗天家啦。你揸车咧褪得咁厚，哇系啱啱先，咁点啊？一只手指位都唔够，个车停喺嗰度，系咪啊？哎，边个顶住啊？边个摆只手喺度，唔俾个车撞到我哋嘅车啊？唔知道啊，莫名其妙，神喺嗰处做紧保守工作。哎呀，而家你个新郎哥正经历呢件事喎，系咪啊？咁啊，圣经再讲乜嘢呢？耶稣说：母亲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呢句说话咧，就系当玛利亚同耶稣讲：哎，他们没有走了。咁耶稣讲咩啊？哎呀，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哎，呢度写母亲，原文是写妇人嘅啫。吓，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咁你话啦，当耶稣噏一句咁嘅说话，即系佢会帮手定唔帮手咧？咁你话咧？嗰个妈妈就同佢讲：喂，佢冇走咯。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即系话佢唔做啦，系咪先？为什么到头来他又做呢？其实他这句说话的意思，他就是说：妈妈，我知道的了，你想我透过这个机会 顯出我是神的兒子，是吧？我的時候還未到，我要顯出我是神的兒子，遲些啦，這樣。所以你看整個過程裡面，耶穌一路都是說，我的時候還沒有到，我的時候還沒有到，我的時候到了。在什麼時候呢？就是當他在山上變像之後，他的時候到了，他開始將他的身份表明。所以呢，他不是說我不幫他們，他們沒有走我不幫他們，不是，他看時機來到幫。不過在什麼時候做什麼事，不是你告訴我，不是你轉告給我，不是你吩咐說我就照做的。耶穌是一個誰？耶穌是時機判斷那個施恩者，酒用盡了，誰在那說施恩？耶穌咯。耶穌幾時施恩？耶穌幾時施恩？耶穌幾時未施恩？他有他時間，他的時間是最好。耶穌不會誤時，耶穌都不會誤時，耶穌一定會在他認為最好的時候，那又怎樣？在那個時候他就會施恩。有個弟兄當他的女兒結婚的時候，那我也有參加他的婚宴，在個婚宴裡面呢，他就上講台那裡講見證，咁原來呢就講返，哎呀，之前好多人就問佢女兒，哎呀，你幾時結婚啊？未有咁樣。於是個爸爸呢就心急，因為啲人問佢個女兒都問佢嘛，喂，點解你個女兒仲未結婚啫？唔知呀，咁樣。哎呀，有時好大壓力。咁而家呢佢個女兒結婚啦，咁樣。於是佢就帶領全體呢嚟唱一首歌，就係話 In His Time。他有他的時間，神的時間是最好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原來神有他的時間，一離親就是要給最好，是不是？在路加福音就有一對，就是很愛神的一對的仆人和侍女，那個男的呢就叫撒加利亞，女的呢就叫伊麗莎白。他是誰？他就是施洗約翰的爸爸媽媽。他们忠心侍奉神，是个义人，是个祭司，但是在神面前求个仔啫，神都不给、哦、神不是不给，神的时候未到。那几时才到啊？就是当耶稣基督他未曾诞生之前，要透过他的太太伊丽莎白，这么大年纪看怕都没得生了啩，来到作为一个印证。嗱，咁嘅神都让佢生得到，你冇同男士走埋一齐，圣灵感人，你都会生噶，咁样。于是用呢一件事作为印证，神就用佢。咁但系到头来，神都让佢哋承受一个最大嘅恩典。点解呢？咁，因为圣经话，凡妇人生的，没有一个比你要生的，即是施洗约翰更大。哇，施洗约翰这个呢是神所祝福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作为耶稣的先锋作为先知里面的一个，哇，这个施洗约翰真的好了。神一人不给我们，要给的呢，给最好。几时给啊？在他认为最好的时机他会给。那么当我自己清楚蒙召要入神学院，咁啊当时咧仲系读紧 form five 嘛，咁啊要考会考嘛，要考会考嘅时候，我话神啊，咁咧我而家清楚自己要入神学院啦，你可唔可以俾我爸爸喺我未入神学院之前，佢信埋耶稣咧咁样？咁如果佢信啲耶稣，我就无后顾之忧咁样读神学侍奉你啦嘛，咁样。咁我祈祷咗一段时间，神好清楚同我讲：你爸爸信耶稣，你继续祈祷就得噶啦。但系时间咧就唔系你定，系我定。我会喺最好嘅时间让你爸爸信主，你继续为佢祈祷啦。咁样咁啊，当时我哥哥咧就去咗加拿大读大学啊嘛。于是我就同我爸爸讲：诶、爸爸，好唔好屋企开个祈祷会，为阿哥祈祷啊？佢喺加拿大好孤单咁样。 咁阿爸好錫個仔啊嘛，好啊好啊，為佢祈禱，好啊好啊好啊。咁所以我哋每個禮拜咧，我二哥、我妹妹、我媽媽同埋我爸爸幾個人，每逢禮拜一屋企咧就開個祈禱會嚇。咁、當然咧，我哋唔係淨係為阿哥祈禱，都為其他事祈禱啦嚇。每一次咧，我哋都有查經、福音聖言經，又再講下見證神點樣聽祈禱，然後先嚟祈禱。咁我爸爸話：嗱，你哋信耶穌嘅，你哋祈啦嚇。咁、我未信耶穌，我唔祈噶。咁樣你哋祈啦咁樣。嚇！點知我爸爸一路睇見，咦？你哋個神聽祈禱嘅噃？咦？你哋個神活嘅喎？佢唔係淨係聽，佢仲係會真係行嘅喎。咁點啊？咁於是咧，我哋祈禱祈禱祈禱祈禱兩年。咁我要入神學院啦。聽日入神學院啦。今日我屋企係最後啦嚇，咁我爸爸嗱講完福音啦，我哋而家祈禱啦咁樣。我爸爸美住咁樣，咦美咩住啊爸爸咁樣？我今日要同你哋一齊開聲祈禱咁樣。誒、我你唔係話未信耶穌你就唔會開聲祈禱嘅？係啊，咁我今日要信耶穌啦嘛咁樣。誒、我今日你要信耶穌，你點解要信耶穌啊？誒，因為我次次都睇見你個神聽祈禱。於是我就自己靜雞雞為一件事向佢祈禱，睇佢聽唔聽咯嚇。啊，佢真係聽我喎。啊，咁於是我而家要信耶穌啦咁樣。哇，嗰陣時都未有機會問佢咩事，佢話：哎呀冇，有條649中咗，都係神祝福啦，咁就弊啦嘛，係嘛？咁我唔知佢咩事嘅緣故，佢話：而家你嘅神聽咗我祈禱。咁我話：好啊好啊，一齊祈禱啦咁樣。哇，點知佢一開聲祈禱，哇！就認好多罪咯喎！啊，呢件又唔啱，嗰件主耶穌原諒咁。祈禱完咗，我媽同佢講：，哇，喺乜你犯咁多罪，我都唔知嘅咁樣。邊個感動佢啊？唔使問啦，怪緊聖靈感動啦，係咪？咁後來問一下點解你為咩事祈禱啊？咁都同六四九冇乜關係，都係好正確嘅事啫嚇。咁然後點啊？嗰晚黑佢就抄翻一個以前擺埋咗嘅鐵牌，嗰、那個我哥哥嘅嘢。我哥哥去咗大學嚇，去咗加拿大啊嘛。佢話：呢個有個牌，阿哥嘅，擺埋佢嚇。個牌寫住乜嘢咧？基督是我家之主，我先一家之主嘛。幾時輪到耶穌咧？就擺埋。嗰晚咧，嗰個牌喺邊啊？邊個牌啊？爸，呢嗰個我擺埋嗰個咧，邊個啫？基督是我家之主啊！咁擺埋咗咯，攞翻出嚟，今日要俾翻耶穌做翻一家之主啦。佢就帶領我哋全家。一齊祈禱，主耶穌，我要將呢個家嘅主權移交翻俾你，你先至係一家之主。嗰日幾時啊？我本來祈禱話喺我未入神學院之前，主耶穌求你俾我爸爸信耶穌啦。咁結果神話咩啊？時間由我去判斷啦。到頭來咧，哇，擲界喎嚇，啱啱先喺我未入之前嗰日，佢信。神又一边听你祈祷，一边又以佢认为最好嘅时机判断系佢，佢要落喺嗰个时候向你施恩。哎呀，所以弟兄姊妹有啲嘅祈祷，你祈啦，未听，可能系未到最好嘅时间啫。喺最好嘅时间，神一定会照佢意思嚟到听，系咪啊？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迦拿显出他的荣耀来。下面那句一起读，他的门徒就信了他。他的门徒呢都是尽数，他的门徒就信了他。为什么他的门徒会信了他的这样？那么这些门徒之所以信心会增长，一定是乜嘢？一定是佢哋有所把握。意思即系乜嘢咧？如果有个门徒坐喺嗰个婚宴里边，一路都系饮同埋食嘅话，有嘢饮饮饮饮，饮杯饮杯，有嘢食有嘢食，食食食食，有嘢再饮再饮，哇！啲酒好好嘢，又再饮。你估呢个门徒会唔会信心增长？唔会，我都唔知咩事。是不是啊？呢家主人，哎呀，真系客气啦！而家先揾啲 XO 出嚟，咁好嘅酒，哎，真系客气。佢最多系体会到呢样啫。 點解會有門徒會信咗耶穌，對耶穌基督嗰個信念會增長？一定係佢哋有所把握。咦？耶穌吩咐緊用人喎，等我走去睇下先。咦？嗰啲用人倒啲水落去個缸嗰度喎，嗰啲明明係 H2O 水嚟嘅啫喎。哎呀，耶穌又叫佢拎出嚟俾佢飲喎，睇佢面色先。咦？佢又話好酒喎，唔係水喎。哇，係，我又飲下先。哇，這件事耶穌原來能夠行神蹟嘅喎，我信啦。如果佢係冇把握，冇執住機會去留意耶穌所行嘅事，你話佢信心會唔會增長？梗係唔會啦。點解呢啲信徒會信心增長？一定係佢有掌握去體會去經歷神，係咪啊？牧師咁啊，成日喺講道要祈禱啊咁樣，咁你都唔掌握去祈禱嘅，你點會經歷神係會聽祈禱嘅神嘅呢？牧師叫你行道啊，你都不去行道的話，那個道在你生活裡面你未經歷到過，你沒有掌握去行道，你的靈性信心又怎會增長的呢？所以如果我們不是一個信心增長的掌握者的話，那麼我們一直都是這麼上下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叫你外面放了很多部屬靈書借本來看看，我都不看的、有手機看，看什麼書啫，這樣。然後手機看什麼？手機就看手機的東西，跟屬靈無關，這樣。如果你都不掌握有靈性增長的機會，那就怎樣？那你的信心是這麼多就是這麼多了。但是如果你有掌握，留意一下先，等我實踐一下先，等我看看神怎樣說是不是真的實現先，你有這個掌握的話，你的信心就會增長，是不是？最後我們看約翰福音20章30節，耶穌在門徒面前另外行了許多神蹟，沒有記在這書上，但記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了。这个是谁？这个是约翰。约翰是谁？约翰就是约翰福音书的作者。约翰福音书的作者，神让他藉着这本书去叫人信耶稣，去见证耶稣是独一真神，去话俾人知，你信咗佢就可以因耶稣嘅名得生命。所以呢个约翰系边个？约翰可以话系因为佢细心察看，以至点啊？以至佢能够见证到呢位主耶稣，系咪啊？所以咧，当我哋留意到约翰，哇，佢真系好仔细，系咪啊？耶稣点样祈祷吓？喺客西马尼祈祷，个个瞓晒觉，佢都仲喺嗰处能够有警醒，留意住耶稣整个祈祷嘅行程。呢、这个约翰正因为佢细心留意察看，佢能够见证耶稣。耶稣基督同彼得两个行开倾偈，你爱我么？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？问到第三次，彼得回头一睇，睇见10个门徒跟住，唔系噃，睇见有1个门徒跟住，就是约翰。约翰因为细心察看，留意住耶稣所行所讲，以致佢喺约翰福音能够好清楚见证，你哋要信就系呢位，呢一位系叫你得生命嘅嗰一位，呢一位就系独成肉身嘅真实。这一位就是道路、真理与生命，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今天要了解玛利亚，他问题发现，但他将那个问题转告给耶稣知，那班佣人是完全信服，所以他能够将个恩典透过耶稣递给其他人，管然直的。你看见他的知识吗？其实他很多事有关神的事都不知道，新郎哥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他却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蒙恩者。耶稣基督呢，他是时机判断的施恩者，而众门徒呢，他是信心增长的掌握者，最后约翰呢，是细心察看的见证者。 你到底在这个酒用尽了这个神迹里面，你看见耶稣的作为，你在其中里面学到什么呢？我们一起低头祈祷。